第六十四章往事。 001先生，尽管你排位非常高，曾经差点成为我的直系上司，我很庆幸是差一点。021硬邦邦地补充着说，但我不得不提醒一句，你现在是受罚期。还特地强调了最后三个字。说完021才转向游惑说，你也是。秦九点了点头， 谢谢提醒，但我没记错的话，没有哪条规定写着受罚期的监考官罚完不能顺便回家。 秦九说完还问922和154一句， 有吗？ 922正处于老大邀请考官 A 回家的冲击中，掉线掉了半天没说话。154说， 没有。 154一贯的站在自己老大这边，汇报完还不够，又对021重复道， 确实没有。 021瞪着他，心说当然没有规定，因为之前压根儿没有你老大这样的考官，心里稍微有点数好吗？021有心直接怼回去，反正众所周知他不喜欢001，但要命的是失忆的考官 A 跟他关系好，态度太差搞不好还会影响他的形象。021只能憋回去，换另一句，考生也不能无辜进监考官的住处啊，这条有明文规定的，恐怕你是忘了。这条秦秋是真的忘了。秦秋哦了一声，又不慌不忙地说， 有故就可以。 021冷艳的脸快绷不住了，受罚考生这三天的住处已经安排好了，有异议找系统，罚完你有时间回家那是你的事儿，我管不着。说完021蹬着高跟鞋光光地进了楼。双子楼很像普通的商用大厦，一层有三个电梯门，门顶有不同颜色的提示灯，红白蓝三种。922心不在焉，下意识地站在了亮红灯的电梯前，被021瞥了一眼， 错了。 154把他拽到了蓝灯这边提醒他， 老大又不是在生活区违的规，他这几轮都按照考生算。 游惑听见这句话心里有了了解，三个电梯不能混用，应该是有身份区别的，亮蓝灯的是考生专用，亮红灯的是监考专用，那么白灯呢？ NPC 专用，休息处老板、司机、服务生专用。游惑有点好奇，大厅里接连响了两声，他们等待的蓝灯电梯开了，最边上的红灯电梯居然也开了，一前一后走出两个人。前面那位是个年轻人，穿着打扮一丝不苟，跟154有的一拼。看见大厅还有其他人，年轻人愣了一下，点头说， 晚上好。 可能是秦秋在的缘故，年轻人点头的幅度很大，有种老老实实的尊敬意味。他抬头的时候悄悄瞄了021一眼，表情严肃，耳根泛红。跟在后面出来的是个中年人，头发没有打理，乱得像鸡窝，下巴上有一圈胡茬，像是几天没刮过了。看到这个中年人的瞬间，021僵了一下，因为这也是一位早期监考官，同样认识考官 A。据说他曾经非常厉害，年纪对他似乎毫无影响，但后来受了一次伤，身体机能就开始全面下降，落得1006这么一个排位。这还是和中年人早年成绩折中的结果，如果单以这两年来算，他可能要排到倒数。021心想，平时想见到这些人还挺难的，今天不知怎么了，一个接一个的往外冒，竟给他添堵。好在1006是位老油条，1006半睁着眼睛 冲这边抬了一下手指，估计连人都没看清，咕弄了一句 好， 说完转头就走。零二一又松了口气，他挡住电梯门催促道，赶紧进了。说话间零七八匆匆赶来，踩着时间点钻进了电梯。电梯里面没有楼层按钮，自己往上升。油货扫了一眼，秦秋解释说， 亭子哪层全凭随机， 有什么区别？ 油货以为秦秋会说难度之类，结果对方说 手气好不好的区别。 油货当即懒得理他了。过了几秒，油货忽地想起来， 刚才那位也是监考。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这种款式的监考官。零二一很想回答油货，但他得努力憋住装冷酷。不过下一秒他又很后悔为什么自己不开口，因为回答的人又是秦鸠。 一位刚受完处罚的监考官。 秦鸠说， 什么？老大你说谁？ 零七八没跟上节奏。一五四说， 刚刚碰到一零零六了。 零七八恍然大悟， 好像是看到了，我跑太快没顾上打招呼，他又受罚了。 嗯， 那脸色肯定不好。 是啊，挺憔悴的。 零七八看了油货一眼，拐弯抹角吓唬说， 毕竟惩罚还是很难熬的。 零七八咂了几下嘴，又看了一眼油货，对方无动于衷。零七八觉得白瞎了自己一番演技了。 电梯很快停住，金属大门打开，四位监考官却都没有动。到了，下吧，这次处罚是清理考场。零七八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，说现在是9:30，有点晚了，祝你们一晚上能搞定，结束之后见。说完电梯门重新合上，带着四位监考下去了。 清理考场是什么意思？ 油火从紧闭的电梯门上收回视线。一场考试结束之后，有些考场会变得比较难看，就需要做一些清理。秦鸠说，系统把这个作为一种惩罚手段，因为清理过程中碰到的麻烦不一定比考试少。秦鸠说完停了一下，又补充道，被毁了的考场除外。油货点了点头。他们所在的楼层是一个大平层，空空荡荡，正对电梯有一大片落地窗，旁边坐着一个灰发老头，正垂着头打瞌睡。刚刚那些话和动静居然没有把他弄醒。 找他？ 油火冲老头抬了抬下巴。秦鸠扫视一圈说，应该是没看到第二个活物。 你以前没来过？ 你可以有点误解，一般而言我还是非常遵纪守规的。秦鸠说。秦鸠朝老头走过去，屈指在对方面前敲了敲，敲完他转头对油货说，这是第一次。老头一激灵，终于醒了，他抬起头一见秦鸠就说， 你怎么又来了？ 秦鸠一愣，你说谁？ 你啊。 秦鸠没好气地说，认错人了。老头似乎有点糊涂，他苍老的眼珠盯着秦鸠看了片刻，低声咕哝说， 认错了吗？哦，可能吧，我最近记性老是不太好。 老头低头想了片刻，又用手指梳了梳头说， 算了，不想了，来。 他指了指面前的金属台， 艾首长，需要登记一下违规信息。 秦鸠照做，手掌按上去的瞬间，屏幕上刷出几行字来，姓名秦鸠，准考证号8601006140 1729，季艾，关联准考证号86010-0614-1729-82，过往记录12次。老头瞬间来劲， 12次，我就说没认错，就是你。 秦秋自己都愣了，他转头看了游惑一眼， 讲个笑话，第一次来，你是不是漏了一位数？ 秦秋盯着信息，摸着脖颈说，关联了旧准考证号，应该是做考生期间来的，但是12次， 按每场考试你都踩点违规来算，你违规了12门， 差不多吧。 现在是5门制吧，你那时候究竟多少科目呀？15门？ 秦秋还没开口，老人插话说， 哪儿来的15门，就5门，顶天9门。 秦秋挑起眉，老人说， 眉毛放下来，我记得你不会错的，虽然我现在记性差了，人也有点木了，但我记得你印象太深了。 确实印象太深了，上了年纪人就慢慢迟钝了。老人以前是做什么的？为什么会来到这里？什么时候做起了看门人？这些老人都已经想不起来了，反倒是看门这几年见过的考生偶尔还留有印象。秦鸠是印象最深的一位，他甚至能回忆起零星的场面，这对他来说太不容易了。那是个暴雨天，落地窗外一片青灰，电闪雷鸣。打盹中的老人被一个惊雷弄醒，没再睡着。他正看着窗外发呆，电梯突然响了。他转头看过去，打开的电梯门里站着2个人，一个就是秦鸠，另一个站在电梯里侧角落，因为角度问题始终没看见脸，只能看到一只撑着栏杆的手，衬衫袖口雪白干净，还有一截长直的黑色军靴。秦秋抬起手指跟老人打招呼， 下午好。 老人说， 怎么又是你呀？ 秦秋一笑， 是啊，我又来了。 这位考生懒洋洋的德行实在很欠揍，不仅老人这么觉得，电梯里那位也一样。老人看见军靴动了一下，那人对秦秋说， 滚出电梯再聊天，别撑着门，我赶时间。 赶什么时间？ 秦秋回头问了一句。 开会，跟你有关系吗？ 秦秋呜了一声，答非所问地说， 还行，进步了。 什么进步？ 会回答问题了，比上次见面稍微热情一点， 跟上上次比就更明显了。老人听着都替那人脚痒，要是有靴子他就开踢了。果然老人看见那只军靴抬了一下，秦秋笑着让开，走到电梯外。秦秋替那位监考官按了下楼键，在电梯门缓缓合上的时候，冲里面的人摆了摆手， 再接再厉，大考官。 电梯下去了，秦秋转身走到老人面前，熟门熟路地按了一下手掌，滴的一声，屏幕上刷出几行信息，姓名秦秋，准考证号86010-0614-1729-82，过往记录5次。老人忍不住问， 你究竟考几门啊？ 5门。 老人的表情变得一言难尽。 你门门都要来一回？ 不至于，重考了2次，算是7次来5回吧。 老人斥笑道：“ 看不出来，你还挺骄傲的。” 秦秋又笑起来。这位考生常常是笑着的，说话会笑，懒得说也会笑，但这些笑十有八九都透着一股傲慢的脾气，可能骨子里就不是个正经东西，总之挺让人牙痒的。 老人说：“你这应该是最后一门了吧，罚完是不是就该出去了？”“ 不一定。”老人一口水呛在喉咙里。“ 撇开重考，不是五门了吗？” 秦秋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卡，还剩一张。老人定睛一看，卡牌上写着两个粗体字：“重考。”秦秋又说：“不过有点遗憾，可能派不上用场了。”老人好奇地问：“ 为什么？”“ 因为抽到了一次黑卡，考试改革。”秦秋说：“按等级来算，稳在 C 就可以了。”“什么叫稳在 C？” 老人觉得这位考生可能是个变态，他重重拍下控制钮，落地窗瞬间消失，暴雨夹着雷鸣扑了进来。老人坐的地方刚好在被扑的范围之外，这里是惩罚局，惩罚内容是清理考场，考场随机。只要考生从敞开的落地窗爬下去，落地是哪个考场就是哪个。老人一直觉得爬的过程就是个很要命的惩罚。这么高的楼，别说下去了，光是站在边缘看一眼都腿软。一路哭一路爬的他见多了，只有秦秋例外。这人部队里练久了，根本没有怕的东西。看着秦秋往窗口走，老人忍不住问：“ 你老冲考干什么？刷分啊？” 秦秋在边缘停下脚步，雨水沿着他英俊瘦削的脸滑下来，他笑着说：“您猜。”然后翻身跳了出去。